这即是所谓一沙一世界。随后痛苦悲鸣之声渐渐平息，随着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构成弥勒巨像的老僧们的身体化作飞灰，从头到脚坍塌，飘飘扬扬，像是下了一场雪。他们的肉身终于被超度，得到安歇。见闻全身的痛苦最终都被海藏珠吸收殆尽，望着化作飞灰的佛像恍如隔世，他伸手摸向胸部，嵌有沙粒的小小海藏珠自动滚到了他的手上。只见小小沙粒并未有什么异常，但是一团金光环绕着沙粒在旋转，或许这正是高僧们的灵魂所凝结成的。见闻妄想缠斗中的海王和正提督，想到构成海王的是两个生物上万年来相互纠缠的戾气，见闻不禁又觉得悲从中来。海王也不过是被人利用的躯壳，他们的痛苦又何尝为人所知？海藏珠似乎听懂了剑门的心声，包裹着沙粒的金光爆发似的朝着四面八方飞散，将压在佛岛上的沉沉黑幕顶开。黑幕被这金光一冲，顿时化作乌有，被洗成白茫茫的空间。接着白茫茫的空间也被洗去，芳草鲜花从地下长出，铺满地面，白雾消散，现出远方的蓝天碧海。正在扑向正提督的海王被这金光一照，恐怖的躯体竟也随风而化，一直化到只剩一具乌贼骨和一具鲸骨紧紧缠绕。疯长的藤蔓和鲸骸立即爬满了这两具尸骨，似乎他们早在一万年前就在此安静地死去。金色的抹香鲸之神和银色的霸王乌贼之神的灵魂从骨架之中冉冉升起，他们朝着剑门颔首，似乎在感谢他超度自己脱离万年的痛苦。抹香鲸之神忽然从空中跳下来，绕着剑门转了两圈，朝着山下破败不堪的青龙船扑去。他绕着青龙船转了两圈，船身所有被破坏的地方都变得完好如初。金色的鲸鱼猛地朝船帆上一扑，便不见了，船帆上多了一幅昂首飞跃的抹香鲸的画像。正提督目睹了奇迹的发生，他将双剑插在地上，紧闭了双眼。忽然他感到一只手搭在自己受伤的右腿上，腿上的痛苦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知道这是剑门在为自己疗伤，这伤痛必定都转到了剑门身上。可当他睁开眼，却见剑门神色如常，并无半点痛苦的神情。正提督蹲下身子，退起剑门的裤腿，只见剑门小腿上并没有出现转移的伤痕。正提督问剑门，你不想杀我为父皇报仇吗？剑门摇摇头说道，破军让我放下仇恨，那只会令我变成海王那样的怪物。正提督双膝跪倒，剑门也赶紧跪了下来。突然剑门感到后脑一痛，抱着脑袋回头看去，只见七里正站在自己身后扬着右手。他本有千百句话要讲，只是如今却讲不出来。见剑门被打疼，又觉得心疼起来，从后面一把抱住剑门，紧紧贴在剑门的后背上。惊魂甫定的腾格斯和哈罗德看着这一切还回不过神来，铜雀从地上捡起传国玉玺，又从灰烬里捡出黄金角插回玉玺里，若有所思。姗姗来迟的王参将和沈提奇出现在石台阶下方，铜雀看到他们两人赶紧把玉玺藏到身后。 好了好了。 剑门被七里抱得有些不好意思，想让他松开，七里却越搂越紧，搞得一旁的小娇女满脸不爽。剑门忽然想起什么，对了，正提督，你说过要办完一件事 才来找我受死，你要办的究竟是什么事啊？郑提督没有回答建文的话，他把捆在身上的包裹解下来，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毫无半点纹饰的红木匣子。郑提督说道，这里是先帝骨灰，我想着先帝心心念念要来佛岛，就想把他的骨灰埋葬在这佛岛，再去找你受死。你父皇鬼迷心窍，竟然想要生你出来做长生不老药的药引子，你恨他吗？郑提督眼中流露出淡淡的悲伤，他抚摸着骨灰盒，心中有无限的惆怅之情。剑门也伸手抚摸着骨灰盒，他想起了父皇厚厚的带有温度的手掌，那感觉会是装出来的吗？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他也说不清。或者父皇开始生下自己的目的的确是要做药引子，只是日久天长竟然也有了些许情感。建文说道，不知道，他毕竟生了我。建文目光略一上扬，看到郑提督手上缠绕着什么东西，他轻轻抓住对方的手腕，只见那个东西正是自己送给郑提督的天后宫平安符，后来在破军的坐船上被自己扔进了大海。郑提督看似随意地说道，在大海里寻找一枚小小的平安符和捞针并无多大区别啊。这句话引得建文忍不住笑起来，笑得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从眼角流了出来。两只蝴蝶扑扇着翅膀翩翩从山顶飞下来，飞到郑提督和建文身旁，停落在仰着头似乎正在望着山顶的这一对亦师亦友或彼此结仇的人身上。远处青龙船发出一阵低沉悠扬的鸣叫，在佛岛周围平静的深蓝色海面上飘荡，久久不息。后记，临海望风。建文念完一个故事才要翻页，听到旁边凄厉的喘息声变得平稳缓慢，他回头一看，只见凄厉靠着自己的肩膀早已进入梦乡。建文合上大唐三藏取经师法，将膝盖上的两只猫轰开，把凄厉的身体放平在床上，又将被子给他盖好。两只被轰到地上的猫拱起身子想要窜上凄厉的床，建文忙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们不要闹，两只猫果然很听话的开始绕着建文打转。建文吹灭桌上的蜡烛才要出门离开，却发现七杀的身影在窗外晃动。今夜月儿正圆，七杀的轮廓形成了美丽的剪影。建文忽然想起汉武帝那位倾国倾城却又不幸红颜薄命的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终日茶饭不思，亏得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用剪影做出李夫人的侧影像，在月圆之夜至于沙帐后，汉武帝看到李夫人惟妙惟肖的侧影，哭得稀里哗啦，倒也能够聊以自慰。建文不知道李延年所做的李夫人剪影是什么样子，至少不会比当下七杀的侧影更美。建文又欣赏了半晌，这才轻手轻脚去开门。门开的瞬间，建文先被吓了一跳，没想到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七杀，却是小娇女凶狠的眼神。小娇女原本就对大明太子的建文没有好眼色，虽说大家也算在佛岛共过患难，但毕竟是建文的父皇杀光他家人，这个坎儿总是过不去。更何况 他一心喜欢的妻里和建文那么亲近，有嫉妒之情也是自然。建文赶紧避开小娇女的眼神，去向站在旁边的七杀行礼。两只猫愉快地从门内蹦跳出来，一溜烟地没了影子。七杀怀里也抱着一只黑色的暹罗猫，手指还在不断地轻轻抚摸他后背上的毛。暹罗猫安静地趴在七杀怀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愉悦声音。小郎君将普军死去的消息告诉七杀，据说七杀当时什么也没说，更没有流泪。很快他派来20条大船接走了普军所有的猫，小郎君只留下普军最后救下的那只白凤。他说这是普军用命换来的猫，想要留个纪念。几万只猫在阿夏号生活下来，精打细算的七杀在他们身上花起钱来毫不吝啬。这些猫在阿夏号到处窜，对生意影响不小，不过七杀似乎也不在意。建文想，七杀一定是把对破军的思念都寄托在了他的猫身上。七杀对建文说道，我收到三封飞鸽传书，都是你的信，拿去看吧。说吧，七杀示意小娇女把信交给建文。小娇女不情愿地摸出来交给他，建文正要离去，七杀忽然叫住他。建文再回过头，只见七杀轻咬着嘴唇，目光轻飘飘地游移了一下，说道，明日起来了再给我讲讲你在蓬莱的事如何。建文知道七杀是想听他讲破军的故事，这3个月来他给七杀讲过好几次，七杀好似总也听不腻，只要有时间都要叫建文来讲。建文微笑着嗯了一声，这才离去。背后传来小娇女对七杀的轻声抱怨，听说七里姐过几天要去琉球国，她说在那边还有几个远亲，这小子好像也说要远航，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换作是我怎么也不会和七里姐分开吧。其实建文想要去历险，经过佛岛的洗礼，他如今对皇位和复仇都已经没有兴趣，唯独破军生前对他讲的冒险理想让他心驰神往。建文暗下决心要完成破军的理想，去探索四海，于是他拒绝了七里一起去琉球国的邀请，打算自己出去历练一年，只要有青龙船在，自己就算一个人也没有关系。他抽空还想看看小郎君是不是像破军一样有着统御南洋的伎俩，对方正在进行的这场统一战争或许会改变半个世界，这也是建文所关心的。建文回到自己房间，取出火石火镰点着蜡烛，取出3封信来观看。第一封信是来自沈提琪的，前面一堆不疼不痒的恭维话，建文直接跳过没看，后面才是正文。沈提琪先讲了郑提督的近况，郑提督将先帝的骨灰埋在佛岛上，他说自己以臣弑君，本已是死罪，破军的死也和自己关系重大，加上又害死不少大明将士，良心备受煎熬，郑提督决定留在岛上。王参将本要陪郑提督留在岛上，郑提督让他带着自己的印信和亡命七牌回大明向皇帝复命，大明水师的暂时控制权也交给王参将。从此郑提督卸去一切官职，荣华富贵皆为过往之事，他的残生将在佛岛度过，每日诵经礼佛为亡者超度。沈提琪又提到了胡大人，这位胡大人一直躲在幕后，如今政治上的劲敌郑提督退隐。沈提琪又向他汇报说建文已被日本人杀害，连人带玉玺都沉到海里，胡大人自然也就不再追查消息真伪，拿着沈提琪上交的传国玉玺金角回京城报功去了。 锦衣卫的一干大小人等都死在蓬莱，沈提琪借着传递消息的功劳深受胡大人赏识，连升几级，如今做到千户，连他的跟班小弟也鸡犬升天，做到总旗。新建末尾处，沈提琪千叮咛万嘱咐，要建文务必在月后将信件烧毁，莫要留下证据。没想到这番乱世之后，真正升官发财又得利的倒是沈提琪了，好在他倒也不是奸恶之徒。想到沈提琪一会儿要抓自己领功，一会儿又要来奉承自己，建文苦笑不已。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大明朝廷的染缸里游刃有余。为了不给沈提琪，不对，现在叫沈千户找麻烦，建文遵他的意，将信在蜡烛上烧了。建文又打开第二封信，这封是铜雀写来的。再送铜雀回七星商团总部的是贪狼，他的魔家罗浩也参与了将猫从蓬莱运到阿夏号的工作，事后铜雀也就顺便搭乘了。贪狼运猫纯是为了巴结七杀，破军的死最开心的除了已然先期死掉的幕府将军，就是这位贪狼。他知道七杀和破军两情相悦，如今破军总算死了，他自觉有机可乘，自然乐得帮死人忙。七杀原本还想向铜雀追讨之前的债务，铜雀掏出算盘扒了几下，告诉七杀这次他帮助破军打败明军花了100万两银子，连本带利足足120万两，七杀只好拿出借条当他的面撕了，就算抵了破军的债务。见闻情之，铜雀这次资助自己寻找辅导，结果不但没能赚钱，反而折了不少本钱，这场投资算是失败，便将传国玉玺交给铜雀，算是抵押品。铜雀倒也坦然接受，他说自己开始时当真是想拿剑门做期货买卖，以为能大发笔横财，然而经历许多事后，他反倒觉得人生能如此活一番，钱不钱的已然不在话下，钱以后还可以再赚。铜雀乘坐魔家罗号离开时，腾格斯哭着喊着也要跟上来一起走，阿夏号的罗刹女战士亚历山大带了好几个人在后面追他。贪狼早就看上腾格斯，于是趁火打劫，让他签了一张为期一年的卖身契，要他在船上为自己卖一年命，要不就轰他下船。腾格斯哭丧着脸盖了10个手指印，就在魔家罗号上做了学徒。铜雀离船回到七星商团总部时，腾格斯正跪在船上擦洗甲板。七星商团的12元老会果然要对铜雀发起弹劾，在商团里什么为非作歹的事都可以原谅，只要你能赚到钱，唯一不能被接受的就是赔本。这回铜雀花了几百万两银子，结果一分钱也没赚回来，传说中的佛岛珍宝也没见到。后来见完才知道，武则天所谓输送到佛岛上的奇珍异宝，指的就是9999位高僧，佛门称佛法僧为三宝，这帮老和尚自然是奇珍中的奇珍了。12个小个子老头围着桌子吵吵嚷嚷谴责铜雀，铜雀等他们讲完才将建文抵押给他的传国玉玺双手捧出来，端端正正放在了桌子中间。铜雀说那12个老头当时就吓傻了，两个岁数最大的还现场发了病，剩下的人一致通过，铜雀可以继续连任会长。建文看完铜雀的信忍不住莞尔笑出来，腾格斯跟着自己确实学不到操船之术，贪狼虽说秉性残暴，对腾格斯倒是喜爱有加，又是航海的高手，腾格斯能跟着他一年必定益处良多。至于铜雀，自己和他说好了，传国玉玺只是暂时放在他那里，等自己以后有钱还要赎回来，自己那位燕王叔叔没有玉玺，在京师的皇座上想必坐得也不安稳，